没多一会儿郑杰来了，小姑娘跑得一头都是汗。 陈哥哥你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？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？ 秦锦城黑着脸。 不是我。刘琴。 郑医生，怪我没跟你说清楚，生病的不是秦总，是雷大少。他淋了雨晕倒了。 刘琴抖着手上前解释了一句，还没忘记赶紧把郑杰拉走。他有预感，他要再敢耽误一秒，可能就得以死谢罪。这事儿秦总是做得出来的，虽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罪。郑杰一愣，抬手下意识地抹了一把眼睛。 雷少？哪个雷少？星城雷猛？ 秦锦城的表情似乎是更沉了。 你也认识他？为什么这些人都认识他？先是我的司机，现在连我的医生也认识他。这个人是花蝴蝶吗？果然长得太好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人。 搞得你自己长得不好似的。 不认识，我的眼睛里只有程哥哥。 嘴上这么说，可是身体已经是诚实的跟着刘琴走了。好虚伪的女人。 现在的小姑娘一个个的怎么都这么肤浅，长得好是能当饭吃还是怎么？ 秦锦城思及此，眉头不自觉地皱到一起，像两条狰狞的小虫子。没一会儿，客房就传来了郑杰的喊声。 呀，他都发烧了，为什么还穿着湿衣服啊？ 明明是裤子，这小丫头连衣裤都分不清吗？刘琴扫了雷猛身上的裤子一眼，不知道要如何接话，干脆什么都没有说。过了一会儿，又听到郑杰说： 雷少这皮肤啊，真是好当人羡慕嫉妒恨，一会儿他醒了一定要问问他用的什么护肤品。 郑医生，雷少他还晕着的，你能不能先给他治病？ 刘琴很想说，郑医生，你一个医生能不能敬业点儿？这么偏离主题真的好吗？ 不是说病人都发烧了，你还有心情管人家的皮肤？这么喜欢人家的皮肤，你当初为什么不选皮肤科呀？ 没事啊，我给他打针退烧针，再挂瓶营养液，最多晚上就会醒，要再没醒我再来给他打一针。对了，你记得把他的湿衣服换一下。 郑杰不当回事儿的摆了摆手，刘琴的表情暗了暗，敷衍的点了点头。 哦，我知道了。 秦锦城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是站到了客房门口了，正冷着脸凉嗖嗖地说道： 你最好保证他能醒过来，要死在我这儿，我肯定让你陪葬。 哼哼哼，陈哥哥就这么信不过我的医术吗？ 秦锦城傲娇地转身，完全没有要理会他的意思。郑杰被气得眼睛都发红了。 哼，总是这么看不起人，小时候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我是眼瞎吗？居然会喜欢这么个混蛋。 知道是混蛋你还喜欢他，是不是傻？ 刘琴知道了这个了不得的秘密，很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杀人灭口啊。 看什么看啊，连你也觉得我医术不行。 刘琴赶紧摆手说道： 没有没有，郑医生年轻有为，医术高明，我怎么会怀疑你？ 为什么当炮灰的总是他呀？明明他什么也没有做呀。看人一眼也有罪吗？送走郑杰，刘琴想了想，还是打算替雷猛换条裤子。这手刚刚触碰到男人的裤腰的时候，他的手机就响了。 老大， 我饿了。 秦锦城的声音冷得一笔，是那种你要是敢耽误一秒，我就让你死得很难看的那种冷。 是，我马上出去订餐。 要命了呀，这他喵的谁敢耽误啊？ 跟了秦锦城这么多年，刘琴比谁都要了解他的脾气，哪里还顾得上替雷猛换裤子？雷猛呢，是被食物的味道给香醒的，他肚子咕咕咕的，饿得难受，胃感觉啊都要磨出孔了。他撑起身体坐起来，入眼的是陌生的环境，让他的眼睛下意识地眯了眯。他努力地想了想，总算是想起来晕倒前的片段。 秦锦城，这里难道是他的家？ 雷猛从床上起来，看到手背上的针眼，眉头跳了跳。 秦锦城，秦锦城，你他妈出来！ 正从楼上下来的男人，看着衣衫凌乱，顶着一个鸡窝头就从客房里窜出来的男人，眉头狠狠地拧到一起了。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？ 你他妈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我说你怎么这么好心，让我上你的车，原来是蓄谋已久。你这个禽兽，老子要跟你拼了！ 雷猛刚醒，并没有多少力气，声音也是外强中干，全是虚的。他还没有冲到秦锦城近前，这脚呢就被凳子绊了一下，然后整个人就朝前扑了过去，眼看着就要摔一个狗啃泥了。如果幸运的话，有可能还能砸到秦锦城的身上，但是很不幸，秦锦城让开了。 神经病。 秦锦城看着呈大字形摔倒在自己眼前的男人，不仅没有要去扶一把的意思，还很淡定地从他身上跨了过去。雷猛猛地一比，这脸呢全都丢光了，想他风光一世的雷大少，怕是没脸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，直接死掉好了。雷猛趴在地上半天没有动弹，微张着嘴，这看完整个过程的刘琴缓慢踱步地到他跟前。 那个雷少，你还好吧？ 你哪只眼睛看得我好了，不知道过来扶我一把？ 哦， 看到了雷大少狼狈一面的刘琴，该不会被杀了灭口吧？雷猛尴尬地摸了摸自己的鼻子。 那啥，你既然认识我，就解释一下呗，这是哪儿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还有，之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还有这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对我干了什么？你们什么目的啊？ 哦，这里是我们秦总的家，之前你晕倒了才把你带回来的，之后你发烧了，这个针眼是给你打退烧药跟营养针时留下的。 营养针？ 雷猛不太相信地挑了挑眉，又下意识地往秦锦城的方向看了一眼。那个洁癖男有那么好心吗？ 我不太清楚，不过郑医生是这么说的。 郑医生？这他妈又是谁啊？ 哦，是我们秦总的家庭医生。 那这么说，你们没对我做什么违法的事了？也没给我身上注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 违法的事？乱七八糟的东西？ 刘琴懵逼的一笔，很好奇大佬的脑部结构。 就是趁机侵犯我什么的，还有以图控制我自由什么的。 雷猛脸不红心不跳的说出这些话。刘琴想死啊。 我们是守法公民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 雷少的思维果然不是他这个凡人能够跟得上的。刘琴看了雷蒙一眼，而后说道， 那个我订了餐，雷少要不嫌弃的话可以先吃点。 不好意思，他听到了雷少饿肚子的声音。雷蒙摸了摸自己的肚子，这才发现身上的衣服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件了。 你给我换的衣服？ 哦，我看你衣服都湿透了才给你换了一件。 乖戾的雷少 哎呦，好担心被剁手啊。 这你的衣服？ 刘琴垂着脑袋。 是的。要不要嫌弃的这么明显？你以为我愿意啊？这他妈可是我最好的一件衬衣。 你紧张什么？我又不吃人。那个，谢谢了。可是，你为什么没帮我把裤子也换了？ 雷蒙低头看了一眼裤脚上沾上的泥印子，眉头小小的皱了一下。做好事做一半，这是个什么神仙操作呀？ 我， 刘琴，我有说过要喝粥。 秦锦城的声音毫无温度的传来，直接化解了刘琴的尴尬。他赶紧转身跑向餐厅。 那个粥是替雷少点的，郑医生说雷少发了烧，起来最好是喝点粥。 谢谢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雷蒙踱步过来，脸上的笑容迷人。修长白皙的手指从秦锦城的眼皮子底下一晃而过，然后秦总面前的粥碗不见了。抬头发现男人已经很自觉地吃了起来了。